度里面，我们说啊，第一季度啊，一二三月份，我们说我们欢迎圣灵，欢迎圣灵，是不是？那圣灵宝贵是已经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灵已经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进到一个与圣灵有更深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那下一个季度四五六，我先报告了啊，已经三月份，我们要进到圣灵的果子的季节，神要在他的教会，在我们中间，在你的生命当中，神要看到圣灵那结出那一个美善的一个果子，献给耶稣，然后也可以供应人了、啊，供应人。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方面啊，圣灵这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什么？圣灵就是神呢、啊，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位格的神呢、啊，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心思意念的，他是要跟我们讲话的，是不是啊？今天的题目，哎，有点奇怪，最近为什么这个牧师出的题目都蛮奇怪？什么圣灵的嫉妒？哎，哪有嫉妒？然后今天又说鸽子还在吗？鸽子还在吗？鸽子还在吗？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啊！我读一段圣经。好，我先来看，先来看约翰啊，约翰福音那个第一章32-33，这是四喜约翰啊所讲的，讲到耶稣嘛啊，讲到耶稣是哪一位？好，很简单，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圣灵降下来好像鸽子一样，然后怎么样，住在耶稣的身上、哦、英文说什么 remain 就是说住在他身上，他不走了嘛，对不对？这叫 remain， 对不对？住在耶稣的身上。好，33节他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耶稣有什么圣灵住在他身上的这一个标志，那一个 remain 就是说圣灵住在他的身上。当然第一他是不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跟我们立了永远的约，耶稣是神给我们立了永远，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他永远爱我们，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圣灵住在他身上的时候，不只是一个说、哦、圣灵在他，而是让人看到，约翰看到了，是不是圣灵住在这个人的身上，圣灵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表现，圣灵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彰显，人们知道他是有圣灵的人。哈利路亚。好，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很重要的，撒加利亚四章你是不是记住吧，撒加利亚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建造教会的啊。好，我们先读这一句啊，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很多。好，他怎么说？他说不可让神的圣灵什么忧伤，这里是新译本了，那和合本说担忧啊，我故意用新译本，忧伤比较容易理解嘛。担忧是什么？当然担忧也很好，担心啊那些。忧伤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忧伤，让他伤心啊，就好像我们小孩子说 You hold me， 对不对？你 hold my feeling， 你伤了我的感情，不要让圣灵忧伤，因为我们怎么？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乐子，就是说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要离开我们，知道耶稣，我们可以见耶稣基督的面。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心让你居住的时候，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不要来伤害你，主，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主，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主，求你今天向我们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那有一对那个夫妻啊，那个年轻的夫妇在教会里面啊，对吧？他们真的是很棒啊， 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啊，十一奉献啊，关怀人都很棒。然后他们因为是新结婚的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存钱了啊，钱也存了，存也存到啊，要买房子了嘛 ，mortgage 的那个 down payment 都有了，所以他们就祷告，哎，祷告买房子吧，哇，就看中了一个房子啊，看中了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就搬进去那个房子。又搬进去那个房子以后呢，他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蛮奇妙的，蛮奇妙的啊、哦。那个真的当老师，每次搬新居真的是很兴奋啊、哦。但是有另外一件兴奋的事情，他们就发现了他们家的房子的那个叫什么房租那个顶上那个有一块地方，哎，就是有一个鸽子啊，鸽子就在那里居住。你要说。鸽子坐窝在那里啊，在那里居住，哇，真的是很棒啊，真的是很棒啊！所以太太说：“你看，我们祷告真的是很棒，神不但听了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哎，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房子，然后你看，这个就是神的给我们的一个 confirmation 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居住的房子嘛。你看鸽子在上面的，就是一个印记嘛。呀，神今天拣选我们，是不是圣灵作为印记刻在我们的？”身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哎，鸽子在，你看我们家的这个窝燕，哎，这个坐窝，哎，结果呢，慢慢的，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哦，是蛮奇怪的，那这个鸽子有时候怎么就飞走了呢？所以他们就坐下来讨论了，啊，年轻夫妇就说，哎，奇怪哦，鸽子怎么会飞走啊？啊，那个先生就说了，对呀、啊，我也注意到了啦。你看你每次关门的时候哦，真的是不轻轻的把门栓这样关好，你就门着砰一声，你看鸽子就飞走了，鸽子就一下就飞走了。那太太说，哎，你哦，你看每一次星期天早晨哦，星期天早晨，哎，你看我对不对？星期天都打扮那么漂亮。所以要多花五分钟啊，口红啊，化妆一下，小姐挑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穿的时候，你在车库就不忍耐，你就对着上面叫说：“哎，还没有好吗？我都等不及了。”你看鸽子就飞走了。所以他们就讨论下来，有个结果说：“哎，当我们哎彼此有点争执，或者家里比较哎吵声比较大的时候，鸽子就。”飞走了哦，甚至电视里面在那放着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打仗的那个嘣嘣嘣嘣嘣嘣嘣，那时候有炸弹的声音，哦，那个鸽子也飞走了。那个鸽子好像不会一直在这里，鸽子会飞走啊。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圣灵是应许，神应许圣灵住在我们，他不要离开的，圣灵不会离开的。但是我们好像有时候有一个感觉说，哎。好像这个圣灵的同在，我今天好像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记得那个前几天星期一啊，我跟 Amy 去那个 Costco 啊，听说 Costco 最近生意很好啊，是不是啊？有报告就是说，这个月三个月是超额嘛啊，说超额，然后进去一看啊，哎，我要买的东西怎么就不见了呢？对不对？那我就有点生气嘛。我跟 Amy 说，哎，我说我要去跟他们那个 Costco 的那个柜台去说啊，那个 Costco 有 return 那个柜台嘛。我说我要跟他们去说，我说，哎 ，you guys have to make a new policy, new return policy, 就是你要制定一个新的退货的政策。反正这些东西哦，最近半年不能退货。所以我就哎。好像是要施展公义起来，哎，结果怎么样？就感觉那一个气氛就在我里面了，就感觉就也随着也不平安了。那个这个就是什么？鸽子好像飞走了，感觉神的同在、神的平安没有了。就像外面大家在那里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好像。感到是不是有一种不平安的感觉，那个喜乐好像也没有了。但是我跟你说，当鸽子就像鸽子停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整个他的三年半的施工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说，哎，那个鸽子好像从耶稣身上飞走了，哦，耶稣 感到那一个平安，耶稣那一个在那里，哇，真的是讲一些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说没有的，对不对？耶稣也是人呐、啊，作为人在那里传扬神的福音，为耶稣为天父做见证，对不对？但是鸽子那个事情要怎么 remain 停留在耶稣的身上，永远不走。那个鸽子就那个圣灵，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任何的伤害。所以当我们有圣灵同在的时候，你会有感觉什么？有感觉到平安嘛，对不对？是不是感觉到平安？你感觉到喜乐，感觉到喜乐。哦，那有一次那个 有一次那个不是我们教会啦，有一个 homeless 那个就跑来聚会啦，对不对？那有些人看到 homeless 有点怕吧。感谢赞美主，但每次我们有 homeless 我们吃晚饭他们来的时候，哎，我看到很多姊妹真的很热心啊，把饭盒给他，哎，还去买一个那个拿一个 call 的那个买弄一杯咖啡给他，对不对？哦，他要说，哎 ，Can I have water bottle, bottle water？ 然后有人就去把水给他，对不对？他还说，哎 ，One more， 然后又有人去给他，对不对？风风火火的，我们非常的爱心。哦，那个教会也是一样。那一天那个后面是，来了，我听了讲到以后，他就很感动了，就是说，哎，他说牧师，哦，真的是我要受洗。牧师说，好，现在就受洗啊，那就来受洗啊，哇！结果受洗起来，那个 homeless 在，结果他就很高兴嘛，他就在这里呼喊什么 ，hot dog， hot dog， hot dog， hot dog， 热狗，你知道什么叫 hot dog 吗 ？hot dog， 因为他平时能够吃到 hot dog 就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他还不知道怎么呼喊，人家说你该呼喊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但是他只知道我已经得到很好的了。他很喜乐，弟兄姊妹，就是说不在于我们身份是怎么样，对不对？环境是怎么样，但是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受洗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就应该充满喜乐的，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季节里面你要特别会笑，会笑，跟你的同事要笑，跟你的邻舍 要真的跟他们多笑，看到我们基督徒是有喜乐的一群，然后我们会有信心，然后我们有盼望，然后我们有爱。那你读那个以弗所书，你回家读，刚刚鼓励他第四章到最后，保罗怎么说？什么？有信望爱嘛，对不对？有信望啊，不是，不对不起，不是以弗所，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也是保罗讲到那个爱的时候，最后讲到那个信望爱啊，信望爱。所以我们就会在信心里面，这也是我们最近我们在读撒迦利，不是撒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就会做成信心的那一个功夫啊，就有一个杰作做出来了。虽然外面是有病毒，外面有这些混乱的哦，有一些人心的那一个不平安，但是借助这个季节，因为我们的信心的苗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我们就做出一个可以给人看的一个杰作，那个 work masterpiece 啊，可以做出来，然后我们带着盼望，然后我们就可以忍耐了，可以忍耐了，是不是啊？我们也不怕说，哎，真的是某一天，哎，这个最近什么 rice 没有了？我说如果美国连面包都没有了，那不是全世界饥荒了吗？我是基本上不需要吃 rice， 我们家买一包 rice 可以放很久啊。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 不是有盼望的，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会有爱，不只是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会将神的爱可以活出来，我们就可以去做劳苦的工。就像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服侍的，你看我们敬拜团在服侍的没有迟到的，今天是怎么样，时间快跑了一个小时，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在信心里面，在盼望，在爱里面，他可以这样的摆上。 有一个人、哦、那个女孩子叫那个 Stephanie Red R-E-I-D，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 Stephanie Red， 她的 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呢就喜欢上运动，还有运动的那个细胞，神创造他，他有运动的 DNA， 所以跑步啊、什么跳高啊、游泳什么都来的，都来。那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呢，他去那个就好像你跟人家不是那个在冲浪一样，那个在拖在后面的，在湖里面海边，大家有看到过啊？那一次就他就错了那个accident， 就是一个状况。然后呢，那一个奔驰的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那个 boat 啊，就把他的脚压过去，他的右脚就没了，他右脚就没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在这个情况下面都非常的沮丧啊，对不对？真的才十五岁了，十五岁的女孩子啊，都非常的沮丧。但是她有一个爱神的妈妈，她的妈妈为她祷告，虽然真的是一个苦难，对她对家庭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她祷告求圣灵，圣灵的那一个平安喜乐，在这种情况下面还是能够充满在她女儿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她也自己祷告。如果她见证，你去那个 YouTube video 可以找到她说什么，她说圣灵充满她，他感受到神的爱，虽然是一个灾难，但是他感受到在这个灾难当中神不会离弃他的，神还是要看顾他，虽然那个腿没有了，但是神还要加添他力量，给他信心，给他盼望，然后他又重新开始，重新又回到运动场，哎，一个腿没有的重新回到运动场，当然有一个假的腿哦，支上去，但是你说这个假的腿你要这样要不习惯了嘛，对不对？不要说走路刚才不习惯，你要去奔跑，哎，他是跑那个两百米这样的啊，那个他就一点一点每天坚持在那里坚持呼求神的帮助。后来他连续几年在那个残疾人的这个 Olympic 都得奖了，还破纪录啊，金牌银牌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站在那一个奔跑线上面的时候，起跑线的时候，那我看到我听到那个这个体育场那个台上有八万个人在为我拍手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的爱借着那八万个人浇灌在我的身上，他就奔跑有力量。这不就是保罗所讲的吗？天使天君在观看我们，但是他们也在那里为我们鼓掌啊，为基督的丰收教会，为你在鼓掌，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继续奔跑，因为有标杆在前面，有奖赏在前面。所以这个女孩子胜过了，虽然是一个灾难，但是她成为一个得胜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跟我我们这个季度成为那得胜的。鸽子会不会飞走？鸽子好像飞走，但是有时候为什么圣灵同在的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持久，是不是？今天早晨很棒哦，我们都很棒，但是哎，可能明天一上班的时候啊，或者又看新闻的时候啊，或者又有一个什么短信过来的时候，哈哈，我们就有一个感觉，或者哎，在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我那个里面的这一个不舒服又被发泄出来，那个苦毒又被发泄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让圣灵忧伤的时候，那鸽子好像就怎么样，又飞走了。那个圣灵的同在，就是那一个，就我们叫什么，圣灵的恩膏好像就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这个我现在每个星期天，特别星期天的时候早晨我都在学功课啊，你可以问 Amy 啊，我都要学功课。如果我让鸽子飞走了，我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讲台上面，没有圣灵的恩膏。所以这不是星期天，而且我们每天都要来这样操练。真的，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一让圣灵忧伤的时候，那我们的感觉就没有圣灵的这样一个同在。我们知道圣灵在圣经里面用什么，鸽子，用火， 用水、用酒、用油，对不对？来描写啊，是不是？有各样的代表，圣灵有各样的代表。那我们知道鸽子 是哪一种鸟？鸽子是一种很害羞、很敏感的鸟。那我们中国人讲到鸽子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概念当中的鸽子是哪。实际上鸽子是有两种鸽子啊，我们都讲鸽子啊，那英文里面是不一样的。英文里面一个叫 dove， D-O-V-E， 你去买那个肥皂有 dove 牌，对不对啊？那鸽子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全身白的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某家啊，我们小时候有些人家养鸽子啊，哎，啊，哦，赛鸽叫那个英文叫那个 pigeon 嘛 ，pigeons 啊 ，P-I-G-I-E 啊 ，P-I-G-I-O-N-S 嘛 ，pigeons 那个鸽子，就是说是你家里可以养的，一般都有颜色的嘛，灰色的有彩色的，这个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鸽子，我们所讲的这个鸽子是 dove， 那 dove 是一种野生的，它没有办法被训练的，你把它抓来，你要训练它，要听你话，没有的，跟那个家鸽不一样的啊，不一样，你家里有些人养的不一样，这个叫 dove 是野生，没有办法被训练的，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了。那圣灵用鸽子来代表，那你可以训练圣灵吗？你是要圣灵鸽子来适应我这个脾气，我这个自大，我这个救我，还是说我应该要去适应鸽子？所以那一对夫妇后来坐下来讨论嘛，哎，为什么鸽子会飞走，对不对？后来他们就得出结论了，哦，因为我哇不小心甩门，因为我大声，有时候我们也不争执，有时候电视哦看一些真的是不该看的那个嘣嘣嘣嘣嘣的东西，那个鸽子就飞走。那从此以后，我们把这些都不要做了吗？把它拿掉，哎，鸽子就一直在那里，哎，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去适应鸽子，而不是说跟鸽子说，哎，你居然要住在我的家的屋檐下面啊！你乖乖的就听我们话，你就看我们的生活形式是怎么样，你就跟着就好了。不是的。我们的生活形式没办法来指挥圣灵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形式要调整到 align with， 就是调整到跟圣灵来对齐的，就是跟神的心来对齐的。鸽子还在吗？鸽子还在吗？哈利路亚，鸽子还在吗？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啊，让鸽子可以停留居住。所以今天就是有这个问题啊，今天你的次序是什么？我们先有鸽子还是有火？我们说火也代表圣灵嘛。我说我们祷告啊，对不对？降下那烈火，神啊，降下那烈火来焚烧我啊！但是我们可能这个次序要说，神啊，你先来修理我啊！神啊，我不要让我里面的圣灵忧伤啊！神啊，我要来听你的话，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让鸽子先在前面啊，那圣灵的火一降下来的时候怎么样，那福音就降临了，就在教会燃烧起来了。如果我们不让鸽子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先做那一个更新的工作，跟圣灵对齐的话，我们在呼喊火啊火啊怎么样，没有，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次序，这是我们的次序。好，很多的地方我们会让圣灵忧伤的。在讲到这忧伤啊，就是讲到我们啊有些错误的言语、行为，甚至态度、心思意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嘛，他都知道啊，对不对啊？会让圣灵那个受伤。那我们知道圣灵是圣洁的 ，Holy Spirit， 圣灵就神的灵是圣洁的。今天我们教会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公认的嘛？在大普摩纳地区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教堂应该是最漂亮的，都没有人阿们了，阿们，是不是？但是你今天进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抓一把泥巴说，哎，来来来来，哇，这个颜色不好，把它涂一下，抓一把泥，哎，这个甩在这里，甚至你坐的座位上面， 你会不会吐一口痰？不会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哇，这么漂亮，这么好的一个教堂，你不会随便去糟蹋它。那圣灵也是一样，圣灵是这样的圣洁， 这样的美丽，他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有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自觉的怎么样，将泥巴带进去了，是不是？将泥巴带进去了。所以圣灵虽然不会离开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任何不当的一个想法、言语、行为，就让他忧伤了。就像我举的例子，星期一的那个上星期我们去 Costco 了一下，我里面那个愤怒就起来了，我那个愤怒就起来，你知道吗？我就是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让他抹黑了。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我应该那个时候在 Costco 时候，我要举起我圣洁的时候，为这些人、这些抢购的人来祷告，神啊，求你的安慰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不要害怕，让他们先来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可以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只是靠地上这些食物，我们是靠着天上的食物啊！我要为他们来祝福啊！我要为 Costco 的这些员工来祝福啊！主啊，他们已经够辛劳了，你看他刷那个 cashier， 对不对？我这个手臂都已经练了很粗了，哇！现在还这么重的米，哦，一袋，哦，两袋，哦，十袋米这样甩来甩去，对不对？我祝福他们，他们的辛劳。我应该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圣灵怎么样说？好样的，他就高兴，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我刚才以弗所四章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不是写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所以保罗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还是用新译本，因为这里讲到不要让圣灵什么忧伤嘛。他说，所以他说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有人讲到，哦，这个谎言我从来不讲谎言笑话，哎，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小心常常是一个白色的谎言，不是吗？啊，然后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恶怒。有时候我们生气，有时候不一定这个生气讲出来啊，在肚子里做很大的功夫啊，啊，求神来赦免我们，挪去那一个那个里面的气啊，睡觉前一定要解决。所以为什么睡觉前我们要祷告，求神来接近我们？我们任何得罪神、得罪人了啊，我们就悔改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们里面有口毒，我们有愤怒，这就是给仇敌留了魔鬼留了地步啊。留了地步就是说，我们身上就有破口了，我们就允许魔鬼的作为继续进到我们里面。而且他进来，他是什么？他要完全来占领我们这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破口。那为什么我们祷告成长这么重要？为自己祷告，为教会守望，就这个保护墙成为怎么样封住任何教会的破口，我们家庭的破口，我们个人的破口，让神的火神火墙就封住我们任何可以允许仇敌进入的。所以这叫祷告城墙啊。城墙不是就是那些守望者站在上面看，哇，敌人来了怎么样，哎，赶快来报警啊，吹号啊，对不对？然后远远的就把敌人先给他怎么样射箭过去，阻止他过来。所以我们在城墙上面的祷告就是这样，堵住破口，堵住破口，任何的破口。好，他讲到不要偷窃啊，他说偷窃的不要再偷，却要做工啊，亲手做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的分给缺乏的人。那我们这里几乎没有说我要偷东西啊，但是有时候是一个懒惰啊，有时是一个贪婪啊，有时候一个贪婪啊，有时候一个想法啊，人家的就是最好是我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心思意念里面就成了一个偷窃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他说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雅各、啊，怎么说，他说你要快快的听他是怎么样，慢慢的说之前先酝酿一下，就是说这句话我自己听了会感觉怎么样，如果人家这句话是从人家口中出来对我说的，我会怎么样。所以他说要说造就的话，彼此造就的话，让人可以得到益处。所以他中间三十节保罗就讲了，他说 如果有这些出现的话，我们就让圣灵忧伤了，不可让神的灵忧伤，因为我们受了圣灵作为印记，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他是要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要让那住在我们里面，要带我们去到永恒的圣灵，让他担心，让他伤心。接下来保罗又说了，所以保罗把中间不要让圣灵忧伤放在中间，然后他接下来什么，一切的苛刻就是苦读啊，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你知道是什么，你心中所埋葬在那里的过去，人家给你说的一句话，跟我说的一句话，或者甚至是那一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但是怎么样呢，我就没办法怎么样把它忘记，把它塞掉。有时候常常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没有事的时候我们都很好啊，和平相处，但有一事的时候，我不是讲我太太了，可能是讲我了，就是 我太太从来这样的话，我是举例子啊，那个就是说，哎，另外一半会怎么样，就把原来的，哎，你看你这家伙，你看你十五年前你那件事情所做的对得起我吗，会不会有这种事情，有啊，这个就表示什么，那件事情还埋在我这个里面，成为了那个毒素，一旦有东什么东西刺激的话，那个毒素就冒出来了，成为一个指责人家批评人家的一个证据。但是神说什么，不要有苦毒啊，这些你都要把它除掉啊，解决这个问题。三十二节就讲到我们要像神一样，神什么已经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完全的赦免人家。所以保罗继续讲是什么，不要有愤怒，不要有暴力，这里讲到那个愤怒就是发火啊。有时候生气不一定哦，有时候生气是生自己闷在里面，但这里讲到有时候是发火啊，有一种那种，有 我过去也听到在教会里面有嘣一下拍桌子的声音，哎，会有出现这样的声音啊，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恼怒暴力啊。所以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一个 safe control， 有一个谨守的灵，一个心啊。 safe control 就是自制嘛，就是也是圣灵九种果子的一个果子啊，最后一个果子啊，就表示最难的了，最难结出来的啊。啊，不要嚷闹跟诽谤，就大声的那个诽谤，就是说，哎，讲一些，就是说，哎，讲一些其他人的事情，讲一些其他人的事情，可能那件事情真的是有发生，真的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去讲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就是说，哎，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就是不行，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变成就是变成一个诽谤，就是变成一个诽谤了，啊！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所以他说，所有一切的恶毒都应当从我们中间除去，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开始来做，来除去，来除去，然后像神一样去饶恕人。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以后我会专门讲饶恕，等下个季度的时候，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怎么样，那我们就让圣灵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有谎言，有生气啊，当我们有破口啊，魔鬼留了第一步，当我们甚至一个想法啊，是一个这样一个贪婪的这样一个啊，企图，哎，不是我的，要有我的啊，就成为一个头七。当那些说出不健康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心中的那个蛊毒，当我们那个恼怒啊，当我们那个恼浪，那一个诽谤的时候，当我们有任何的心里的一个恶毒不饶恕的这样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怎么样受伤，就担忧了，就受伤了。这是保罗所讲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要学的功课。所以为什么下个季度我们说是圣灵的果子的季节，就是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各个方面不管程度是大是小，我们要来突破的，要来突破的，好不好？好，那刚才讲到不是说圣灵要适应我们，是不是？ 而是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来适应圣灵，就是说我们跟圣灵来对齐，来对齐，是不是？那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绕了多少年？那旷野绕了40年、才过了约旦河、到应许之地、在绕40年的当中，神怎么样？每天都将马拿，每天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对不对、然后、这些人、一下子就说、水没了，怎么样、摩西其他盘子出水，对不对、我没有吃落好久了、那个鸟就飞来给他们。神的工作一直让他们看到神的作为，而且神颁布那个给他们律法，神的话语他们也明白，但是怎么样，他们还是活在那个抱怨当中，是不是活在那个心里的那个苦毒当中？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3章10节讲到 那些旷野的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所以我什么啊，厌弃啊这那世代的人、那些绕旷野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今天神的话的作为，神的话神的作为已经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去明白神，不去明白神的话，不去明白神的作为，不跟我们里面的圣灵有这样一个交通的话，怎么样，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让圣灵怎么样就忧伤了，就是让神忧伤了、神忧伤了。当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前面又忘记了，对不对？大卫的时代过了以后，所罗门的时代过了以后，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去怎么样，不追求真神，追求那个偶像的时候，他们不追求神的真理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我的名，我的名就是神的子民了，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人了，神的名，他说我的名因无知识，因不认识神啊而灭亡。那这里在讲什么？就是因为神的百姓没有调整他们自己与神对齐，没有去适应那各自的圣灵，那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慢慢慢慢我们就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啊，对神的百姓。所以我还是要鼓励我们，真的借助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寻求神，更多的来认识神以及神的作为。这需要什么？这需要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刚才我们在那里读了这个星期的背诵经文，大家记得吗？这个星期的背诵经文就是在箴言2章1到5节，刚才我们读了2次嘛，那个是在讲什么？那个是神在跟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他，怎么样来认识神的真理，认识耶和华神。他怎么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第一要领受神的话，存记神的话，领受，然后把神的话记在脑子，放在刻在心上。然后他说什么？我们要听，听神的话，听智慧嘛，对不对？听了以后，他不知道听的态度是什么。他说你要专心的去听啊，不是，是专心的听。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呼喊，呼喊那真理，呼喊那智慧，呼喊神赐我们聪明理解的能力。呼喊是什么？呼喊就是祷告，呼喊就是祷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去寻求啊，搜寻，就像寻求银子，搜寻那一个财宝一样。2分钟就找到财宝了吗？找不到啊。我说好多人那个时候移民来加州淘金的话，就死在淘金上面，如果很快1个月就把金子都全部找到的话，他也不会继续挖了嘛，对不对？是需要什么时间、代价、功夫，花上我们的眼泪，花上我们的汗水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要特别的鼓励大家，尤其 这四十天，三月一号到四月九号，我们说我们跟全球的基督徒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接下来这四个方面，我们要去明白神，我们要去了解神的作为，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明白神真理的时候，我们要花上时间跟神在一起，花上代价来呼求真理，来跟鸽子来对齐，跟圣灵来对齐。第一个，我们要继续研读圣经，我们每天的读经呢，非常棒，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神的话读进去啊？圣灵会教导我们，因为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嘛。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所讲，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启示啊，对不对？英文叫什么？圣灵吹那一口气啊，把圣经写出来了，是圣灵亲自将圣经借着人的手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圣灵是圣经的原来的作者。当如果我跟圣灵的关系是那样的好的时候，那原作者不跟我讲圣经吗？我原来不明白的地方，我原来没有被神所光照的地方，怎么样？圣灵因为我跟他对齐了，我不让圣灵担忧，怎么样？我就得到这明白神的话语的圣灵的恩膏啊。我们说鸽子还在吗？是的，鸽子还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让鸽子担忧？当我们一让鸽子担忧的时候，那鸽子好像就飞走了，那一个明白神话语的那个恩膏就不见了。但是当我们说圣灵啊，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态度，心思意念都要跟你对齐的时候，我要讨你喜悦的时候，怎么样？那一个恩膏就停留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开启我们对他真理的那一个更深的那一个认识啊，你就会发现神很多的话，在我们最近所读的这些话，就是针对今天的情况了，针对 coronavirus， 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来提拔我们了。圣经的话就成为那活的了，活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可以被应用。第二，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等候神。因为什么？当我们跟圣灵对齐的，不让他担忧的时候，圣灵要开启神那深奥的知识奥秘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又讲了二章十节，他说什么？圣灵怎么样？知道万事啊，而且并且知道什么？神深奥的事情啊。神什么深奥的事情？那一定是在神你心里面的事情嘛，对不对？是神的心意嘛。所以当我们跟圣灵对齐，不让圣灵忧伤的时候，圣灵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深深的知道神心意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几个星期前啊，那 coronavirus 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啊，那在北加州有一个公司啊，他就邀请我去那个3月5号，就上个星期四嘛，那这个是已经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会议啦，也是蛮重要的那个、一个会议。他就说那个我们会为你买机票嘛，你看看你喜欢在哪个飞机上起飞啊，在旧金山downtown一个 hotel 开会嘛，当然是开飞机飞到那个旧金山机场嘛，然后这里我家附近啦。那个姜伟或者姜伟呢，所以说那开会一天我就早晨去就好了，我也不要住旅馆嘛。他说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就来嘛，住一个晚上睡一个觉，对，也不用那么急。我说不用，就早晨你看最早的飞机好了啊，最早的飞机。那这件事情呢，因为是人家那个厂商来叫我的话，他要出钱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要跟公司的上面要汇报嘛，否则变成贿赂了，对不对？因为会影响到或者你要去购买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啊，资产的问题。那我跟公司上面会，但是他们机票大概多少钱啊？他说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算了一下，我说 他为我出机票，然后呢，我说我要开车到机场，那我那天来当天来回嘛，我车子就停在机场一天，对不对？大概二十块钱嘛，对，二十块钱停车费。我说我到了旧金山的那个机场以后，因为旧金山机场到当趟旧金山城中心太方便了嘛，坐那个 BART 就好了，地铁嘛大概不会超过十块钱，算他十块钱一个单程好了，十块钱去十块钱回来嘛，二十块钱，加起来四十块钱，四十块钱，我说四十块钱我就自己抽了嘛自己抽了自己抽，那我就跟我那个，因为公司如果你是要公司抽一点钱，就是你是公司的那个 business trip 嘛所以一般 business trip 要去那个要去申报，你要填一些那个 form。那所以我就跟上面的一个那个秘书，我就问他了，我说像我这种情况我要不要那个那我的 manager 那个时候说，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这个四十块我就自己抽了嘛不要去麻烦上面还要怎么样，我说我自己抽四十块就好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他说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公司为你抽嘛这样比较，否则你不需要你自己掏腰包嘛所以那我就跟那个秘书问了要不要填表，秘书说呢这种情况他说这么一点不用填表，他说你就叫你的 manager 叫他的 manager approve 一下批准一下就好了嘛，送个 email 或者 OK 一下就好了，所以我就跟我的 manager 讲了，那就很久了已经我说那个我说那个说你叫你的 boss 你的 boss 那个去那个就叫他 OK 一下了结果这个事情就上去就搁在那里，搁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那一边人又再来问你到底怎么样，好了没有？好的话，那我们要给你订机票了嘛？你不订的话，这个机票也是越来越贵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搁到没，怎么都没有声音呢？一两个星期，我就在祷告了，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神啊，你到底要我？三月五号要去旧金山还是不要去旧金山啊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四十块钱小意思嘛，我自己抽也可以啊。但是你知道吗，就在我们昨天念的诗篇里面，神已经讲到了，你不要你的马，你的马你的腿很粗啊，你可以跑得很快是不是，你可以跑在神前面吗，是不是，你以为四十块小意思对不对，但四十块对你小对公司也是小意思啊，四十块钱公司来说四毛钱都不如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个就结果就没有声音了，就没有声音了，我三月五号就去不成了，去不成，我不是说我去了我要得什么 coronavirus 的事情了，那个 San Francisco 也，但是在这一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说，神啊，你看我行的，我有四十块钱的，我可以自己解决的。你知道这个时候，那圣灵的恩膏就离开了，我就让圣灵担忧了。神在这个事情给我学一个功课啊，你的马是不是很强壮啊，可以跑得很快啊，你要跑在神前面吗？但是在这一个特别的季节，这个祷告等候的季节里面，你知道圣灵跟神的关系吗？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深奥的妙的深奥的事情，你不让圣灵来带领你吗？弟兄姊妹，不只是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的操练啊，操练是不是，神要借助一些生活的小事，工作里面的，生活当中家庭里面的，让我们来学习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哈利路亚，我相信这四十天禁食祷告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见证。好，第三点，加快步伐啊！第三点，我们与神的家人在一起。在以弗所书四章开始的时候，当保罗讲到那一个，我们是信的是同一位神啊，是不是，是领受同一本圣经啊，对不对，我们在同一个圣灵里面啊，是同一个肢体啊，所以教会是在什么， 他说在圣灵里面合一的，圣灵带领教会，圣灵使我们合一，不是我是我让你合一， 你要跟我合一，那不叫合一，那叫统一啊。统一不来的，只有在回到圣灵的里面，神的话语里面，回到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才能够合一。那这一个圣灵的让我们合一的话，保罗讲到这是一个我们进到一个耶稣基督的肢体里面，肢体是彼此的相爱。那这个相爱需要什么？不是我将我自己隔离起来，在我的家里面，神啊我爱你，你也爱我，这个很棒。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家人在教会的家人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话，我们不可能活出彼此的相爱，能够进到圣灵的合一当中啊，这是保罗所讲的。所以在我们这样操练一个教会的生活当中，神就给我们最好的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不让圣灵去担忧去忧伤，是不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讲话？ 一不小心我讲了就得罪某一个人，踩到他的地雷，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们这些都是要避免的，避免的啊。然后怎么样，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学习学习在爱里面能够彼此的关照，彼此的扶持。这四十天就是最好的季节啊，彼此的扶持啊，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鼓励。那这样当我们不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什么神爱的圣灵给我们的神爱中的这样一个恩膏当中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鼓励大家克服任何的难处啊，不管是祷告会，不管是小组，小组啊，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彼此的来建造，非常非常的重要。最近我们有一位慕道友朋友啊，那是菲利西亚的妈妈，大家猜就知道，他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几个星期？六个星期？五个星期？五个星期啊，五个星期，对不对？他是一位慕道友，他没受洗啊，圣经都没有念过啊，对不对？没，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他来了以后，他怎么样？他每个星期哎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哦，然后小组的聚会晚上也来哦，然后我们恩赐团契的聚会也慢慢是不是？哇，他也赶来哦，然后星期晚上的祷告会他也出席哎。哇，我都很少看到慕道友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他走之前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哦，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他有三个方面啊，前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讲到丰收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啊，是以，哎，他看到以神的旨意神的话语为根基的，他说哦，哇，这我没信主之前根本就写不出这种话的，哦，那个当然中间写了一个牧师师母是怎么样一个人，哦啊，等一下你们来看就好，哈哈，哦，我主要是要念给大家听。他第三段，哦，他说为什么不要间断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来讲一下一切活动，一切活动。他说为什么不要间断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啊，就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我们要聚，他说我们不要不聚会嘛。因为他讲哦，不聚会是星期天的事，不是，他那个意思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gather 在 together 的所有的 activity 啊，一切活动。他这样讲了啊，他说作为神的儿女，就要不断与神通话啊，与神通话，每次的敬拜、学习圣经和祷告都是与神的对话。哇，越沟通越亲近，就是说越跟神这个 fellowship 沟通越跟神亲近的，哦，他说虽说神的大爱关乎每一个信徒，他说哎，神的爱给每一个信徒，是不是真的免费的吧，给每一个信徒，他说但常与神通话就表达什么对神的信赖，表达对神的情感，表达对神的渴慕，要讨神的喜欢。哇，我在信主之前，我信主三十年，哇，都写不出这样的。因为慕道友的朋友他对我们的鼓励，哎，弟兄姊妹，接下来，啊，他说丰收教会的歌声嘹亮， 宋睹琅琅，读成的话，琅琅产生的共振啊，共振啊，它是产生的共振，会更加感动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主耶稣欢喜啊，是不是？他说，主会更加宠爱丰收教会。阿们，哈利路亚。记得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什么？他说后面了，他说这样的圣景啊，就盛况啊，圣景是需要，听好了，他说这样的圣景是需要每一位丰收教会的成员积极的参与，共同的营造，全力的打造而成的。哇，我放在这里哦，等一下如果你还要读的话，你自己再来读一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慕道友，这是一个在教会第一次来，在教会的生活才这样五个星期的这样一个慕道友，神给他所看到的。今天圣灵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不是？圣灵浇灌我们的谢老师，圣灵浇灌我们，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中中一个激励的这样一个工作。弟兄姊妹，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他所讲的，怎么样，我们更多的跟神有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我们之间的连接关系也建造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非常的喜欢，他非常的感动。那就是在讲什么，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那个鸽子，不会，我们不会有那种好像飞走的感觉。你要不要？你要，是不是？要。好，我要请敬拜台上来啊，那个我们要来结束。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进到服侍神、服侍人的。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哦，这个 我今天晚上我来聚会，我也没办法带一个菜肴来给大家听，我很忙啊。但是我跟你说，你就先做那享受的，先做那领受的，因为神的家是丰富的，神的家是有供应的，不只是在属灵的粮食，在地上的粮食，弟兄姊妹的爱，神的爱丰丰富富在我们中间，然后圣灵会来提拔我们进到那服侍的工厂，我们会进到服侍神、服侍人当中，因为圣灵要赐给我们这样服侍的能力。当我们不让圣灵担忧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来拥有经历神，那要在我们中间，要在这四十天，要在这一个 coronavirus 的季节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那一个圣灵的恩膏就要充满在我们中间。鸽子还会飞走吗？你会还感觉到鸽子飞走吗？不会。这个就是耶稣当他来到地上，他进到三年半，虽然是短短的三年半的地上的这个侍奉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经过了那四十天的那个禁食，是不是？耶稣四十天的禁食，为什么这一次四十天的禁食叫 The Jesus Fast？ 就是像耶稣一样，虽然在旷野，就好像这个 coronavirus 几乎让整个美国世界进到一个旷野当中，但是经过那四十天的那个禁食，神的灵浇灌在耶稣的身上，他被圣灵所充满。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来到犹大人的这个会众当中，他怎么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神的灵停留在他的身上，记得 remain 居住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圣灵的那个恩膏一直膏在他的身上，就是说那个鸽子会飞走的感觉永不会在耶稣的身上，一直有圣灵的那个同在的作用，以至于带出什么，他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去报告那被掳的可以得到释放，瞎眼的可以得到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现在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现在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喜年，现在神就是要借着这 coronavirus 的这个泛滥，要拯救世上的灵魂，在武汉，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在美国，在加州啊，就在南加州，就在大波蒙纳地区，神要兴起谁？兴起我们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四十天的禁食 The Jesus Fast？ 了，因为接下来就有什么，就有 Jesus movement， 就是说那一个神的作为的运作，要借助这四十天，经过这四十天神的作为，那圣灵的恩膏借助我们释放，那拯救世上的灵，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好不好？这是神要医治我们，神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来医治我们。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触摸我们的时候，求圣灵来挪走我们心中任何的不平安，任何的慌张，求神的圣灵将平安，将喜乐，将信心，将盼望，将神的爱来充满我们，而且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勇气向世人来传扬神的爱，因为神要拯救他们，神要医治那破碎的灵魂，神要让那些受伤者得到医治，因为我们天上的父是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天上的父他是看顾我们的神。如果你这个季节里面说我还有很多的难处，不管是外面的病毒，我家里的难处，我公司的难处，我财务的难处，我身体的难处，但是神说这个季节是他医治你的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信心就一起来领受，好不好？ 心灵，你医治受伤者，统管宇宙父神，我献上我自己，求你在我生命掌权，来使我灵自由，父神赐下复兴，使我生命中开始，祝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祝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用心就和有充满我，用心充满我，我要见你容面，每天在你面前认识你荣耀恩典，我会专选择你道路，一生跟随到底，塑造我，每一天被你更新，祝我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祝我渴慕你，寻求你 星期五晚上我们祷告会结束回家睡觉，我在星期五晚上神给了我一个梦，真的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就像约翰所说的， 老年人要做异梦，我是老年人要做异梦，在梦中看见，就在我们教会，是在一个祷告会的场景里面，因为我特别喜欢祷告会，祷告会的场景里面，还不是在主日的崇拜的聚会的场景里面，我看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心里就在找，我想今天晚上是祷告会，我们丰收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要先去寻找看到他们。我也看到了许多，但是有一个姊妹就奔过来，在梦中跟我说，牧师牧师，我不认识这个姊妹，她说牧师牧师，你来看我的妈妈也在这里，所以我就过去看到她的妈妈，一个年长的至少九十几岁的年长的妈妈，她在那里非常的喜乐，也是我所不认识的，所以我早晨在祷告的时候，我昨天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圣灵在说，神不责之，要将已经在基督徒丰收教会他所保爱的儿女在这地成为这幕后的祷告的勇士，在祷告会的场景当中，神要送一批那些新人，那些可能是一些末道友，可能是信主也不久的，不管他们的年龄是什么样，是很年长的或者是很年轻的，但是神要将他所在幕后所捐献的人送到他自己的家，在这地，在基督的丰收教会，这是神要做成的医治的工作。所以我在那里兴奋，我在那里赞美，这是新酒新油要浇灌在我们中间，所要做出所要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好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季节里面，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了应许，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从神那里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去爱。主，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在圣灵里面合一的教会，虽然周围的环境是困难的，但是主，你已经说了，你已经战胜了仇敌，因为你已经复活了，今天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已经充满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当中，在这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季节里面，主，我们要跟圣灵来对齐，跟神来对齐，跟耶稣基督来对齐，我们绝不让圣灵来担忧，让圣灵来受伤，让圣灵来忧伤，主，让圣灵的恩膏一直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进到真认识你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让我们进到那真正的认识主你作为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圣灵恩膏的时候，那你就使用我们成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继续为神来站立，为耶稣基督来发光，来做盐的金灯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要将那些世上的灵魂赐给神的国，谢谢你继续的保守带领看顾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跟神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